500元。 萨姆大声地说，他热切地搜寻着客户脸上为难的神色。那个躲在可怕胡子下面的下巴应该掉下来了。他希望如此狮子大开口可以吓退来人，他也可以不失颜面地松一口气。 啊！ 客人微微一笑，一点儿也不惊讶。他伸手摸索着松垮的衣服，掏出一个厚厚的皮夹，抽出一张硬挺的钞票丢到桌子上。那是一张崭新的1000元大钞。 我想， 彩虹胡子轻快地说， 巡官，1000元是比较合理的价钱，这是一桩不寻常而且不正统的案子，何况花这些钱对我而言也是值得的，求得心安，一种安全感。 萨姆咽咽口水，惊愕地用手指摸着钞票。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客人说着站起身。 另外还有两个条件，巡官，我要求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不可以，平常话怎么说来着，叫人在我离开办公室时盯我的梢。还有，除非我在某个20日当天没有打电话给你，你不可以找我。 那当然，当然了， 萨姆用颤抖的声音说。1000元，欢乐的泪水聚集在他顽石般的眼睛里。这些日子生意真是清淡呀，把一个扁扁的信封锁在保险箱里就收到1000块。 第二， 来人轻快地走向门口。 如果我哪个20日没有打电话给你，你不可以打开信封，除非在哲瑞雷恩先生面前才可以这么做。 巡官的嘴巴张得跟蝙蝠洞一样大，这最后一击非同小可。比赛结束了，彩虹胡子不屑地笑笑，快步走出门去，消失了。佩辛斯·萨姆，女性，过了21岁，性格直率，皮肤白皙，蜜色头发。从园艺的角度来说，她是父亲眼里的苹果，也就是俗话说的掌上明珠。这时他急忙扯下头上的耳机，轻巧地放进前厅他桌子的底层抽屉里。这个抽屉用来接收安装在父亲现代化办公室里的窃听器传来的话。巡官的门打开了，被层层包裹着戴着蓝眼镜和长着不可思议的胡子的高个出现了。他好像没看见佩辛斯似的，真可惜。他好像只有一个目的，赶快让眼镜、胡子连同他自己离开萨姆侦探社。外面的门在他背后砰的一声关上。就在这一刻，佩辛斯向来比大部分女性欠缺修养，毕竟他没应允什么承诺，冲到门边，及时亏得一撇美妙的胡子扫过走廊的转角。胡子的主人瞧不起电梯，飞奔下楼。佩辛斯吮着下唇，浪费了宝贵的3秒钟，然后摇摇头，修养获胜了。他只好匆匆回到前厅。他冲进父亲的房间，蓝眼睛因为兴奋而神采奕奕。萨姆巡官仍然呆若木鸡，无力地坐在桌前，一只手拿着牛皮信封，另一只手拿着1000元大钞。 佩蒂， 他哑着嗓子说， 佩蒂，你看见了吗？你听见了吗？那家伙够奇怪吧？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搞什么鬼呢？ 哦，爸， 他叫起来，别傻了。他抢过信封， 眼睛看上看下，手指摸摸压压，里面有东西沙沙作响。嗯，里面还有个信封，形状不一样，好像比较方。亲爱的爸爸，我想…… 你别想。 巡官急急地说，把信封抢了过来。 记住，我拿了这家伙的钱，佩蒂，是十个一百，一千块。 你真凶。佩西斯抱怨说，我不懂为什么。 听着，小家伙，这表示你有了一件新衣服，就这么回事。 巡官把信封塞进办公室保险箱最隐秘的角落，然后把铁门一关，回到桌旁坐下来，擦干眉毛上的汗水。 实在应该把他踢出去的， 他咕哝着说，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疯狂的事，要不是你打电话吵我，我一定把他轰出去了，疯了。如果那个家伙把这场对话写在书上，没有人会相信是真的。 佩辛斯的眼睛如梦似幻，是件可爱的案子，真是可爱。 对脑子坏了的人才是。 巡官咬着牙说， 要不是为了千元大钞，我才…… 才不是。他……嗯，他是个怪人，我想他不是个脑子坏了的人。爸，他没有疯，不可能有人有本事像他这样把自己打扮成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物。而且我想你对他的胡子也印象深刻吧。佩辛斯忽然说， 胡子看起来更像是染过色的羊毛， 简直是件艺术品，古怪的艺术品，那些卷毛实在太有意思了。不过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佩辛斯喃喃地说道，我可以看出来这个人需要化妆掩饰自己。 原来你也看出来了，这的确是伪装。 巡官阴郁地说， 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伪装。 毫无疑问，胡子、眼镜、那一大堆衣服都是用来掩饰他真实外表的。可是爸爸，为什么要把胡子染成彩色的呢？ 告诉你，他是个疯子，绿色和蓝色的胡子。 会不会他是想要传达什么呢？啊，佩辛斯叹了口气，可是那很荒谬啊，把他的伪装去掉，他应该是个高大瘦削的人，五官分明，可能是中年人，声音有些鼻音。 声音也经过了伪装， 巡官咕噜着说， 你说的没错，他的声音有些鼻音，但是佩蒂，他不是缅因州的人，他的鼻音不是那种。 当然不是，你一定听出来了吧，爸，他是英国人。 巡官拍了一下大腿，天哪，佩蒂没错， 他掩饰不了这个。佩辛斯皱皱眉，还有他的有些用词是英国式的，他的口音是牛津的，不是剑桥的，后来他听不懂你满嘴的俗话，这也可能是他故意的。 他耸耸肩， 毫无疑问，我想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甚至有些教授的气息，你不觉得吗？ 他有些狡诈的味道， 萨姆没好气地说。他拿起一只雪茄塞进嘴里，瞪着女儿。 可是他说了一件事，叫我不舒服。 他平静地说， 如果他20日没打电话来，我们得打开信封，可是我们得请老哲瑞来才能打开。上帝呀，这是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呀？佩辛斯奇怪地重复着，从这个人的来访来看，我敢说最特别的就是这一点。他们静静地坐着，若有所思地对望。这个经过乔装的英国人离开前提出的不寻常要求，使得其他的谜团黯然失色。哲瑞·雷恩先生 虽然是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但也是世界上最不神秘的老绅士。他70来岁，从舞台上退下来不止12年了，住在威斯切斯特一处宽阔的庄园中，里面的城堡、花园、屋宇都是仿造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样式建造的。他在那儿过着富裕老艺术家有规律的生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他称呼自己的庄园为哈姆雷特山庄，这正合乎他的身份。他是上一代世界最优秀的饰演莎士比亚剧作的演员，年届60之时，他的事业正达顶峰状态，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忽然不幸失聪，因为超人的智慧，他倒也能看破他人所不能看破的事。他决心学习读唇术，后来他精通这门艺术，并且退休回到哈姆雷特山庄居住，依靠自己可观的财富过日子，还为落难的同行和贫穷的艺术人士提供居所。哈姆雷特山庄变成学习的圣殿，其中的剧院成了实验戏剧的实验室，伊丽莎白时期的文物典藏变成求知若渴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朝圣的卖家。纯粹出于兴趣，戏剧界这位高贵的老人把难以压抑的才智转向调查犯罪。就在追求这项兴趣时，他认识了萨姆巡官，当时后者仍然在纽约警察局刑侦处工作，两个人于是发展了奇特的友谊。在萨姆退休前和退休成立私家侦探社后，两个人合作调查过很多凶杀案，成果非凡。后来萨姆的女儿佩辛斯也加入其中，她在少女时代由一位家教陪同游学欧洲，后来回到了出生地。她一开始就热情投入工作，和父亲还有老演员合作开展实际业务。萨姆妇女满脸困惑，这位有些粗俗的神秘客人带着号称价值百万的秘密，究竟和他们年老失聪、饱受病痛折磨、正直深受爱戴、才华洋溢的老朋友雷恩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应该写信给他吗？ 佩辛斯喃喃地说。巡官一脸厌恶地扔掉雪茄。 佩蒂，还是不要。告诉你，这整件事真的是乱七八糟，老哲瑞和我们的关系是众人皆知的，这个戴着假胡子的滑稽的人也许只是故意提出雷恩的名字来吓唬我们，那家伙在玩鬼把戏呢，没必要去麻烦雷恩，我们可以等到20日再说。孩子，告诉你，20日那天那个大胡子不会打电话的，他根本不想打，他想让我们打开信封。事情早就准备就绪，我却一无所知，这种滋味可不好受啊。我们不急着让雷恩管这档子事儿， 就照你说的做吧。 佩辛斯顺从地说。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到保险箱紧锁的铁门上时，两道眉毛之间挤出一条深沟。事情的发展是，巡官完全估计错了。他异常惊讶，就在5月20日正午时分，萨姆的电话响了，一个略微沙哑的英国腔说：“ 萨姆巡官吗？”“ 没错。” 在分机上听电话的佩辛斯觉得自己的心脏猛跳。 我是从天外来的人，百万。 沙哑的英国腔说。接着，电话另一端传来咯咯的浅笑。巡官尚未从惊讶中恢复神智，咔的一声，电话挂断了。5月28日，星期二，上班时间具有弹性的佩辛斯·萨姆在10点差几分时走进萨姆侦探社的前厅， 愉快地对着忧郁的布劳迪小姐，她是侦探社的速记员，微笑，然后闯进里面的房间，发现父亲正专心地听一位语气沉重而恳切的客人说话。 啊，佩蒂，巡官说，很高兴你这么早来，这位是乔治·费吉尔先生，他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费吉尔，我的女儿，有点像他父亲的保姆。 他哈哈笑起来。 他是这儿的智囊，你最好把话全都说给他听。 客人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笨拙地站起身，抚弄着他的帽子。那是一顶鸭舌软帽，鸭舌上有个发廊质地的小徽章，上面写着里沃利巴士公司。他是个很高很壮的年轻人，长相讨人喜欢，一头刺眼的红发，整洁的蓝灰色制服服服帖帖地套在魁梧的身躯上，胸部斜系着一条黑皮带，皮带顺势连接着腰上的宽皮带，结实的小腿紧紧裹在靴子里。 幸会，萨姆小姐， 他轻声说，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案子。 费希尔先生，请坐。 佩辛斯笑着说，这种微笑是他特别留给年轻英俊的客户的。 是什么麻烦呢？ 啊，我刚刚才向巡官啰嗦了一阵。 费希尔说着耳根都发红了， 不知道要不要紧，可能有些要紧吧。托诺霍这家伙是我的朋友，你瞧，可是等等， 巡官插嘴说， 费希尔，我看最好从头说起吧。 佩蒂，费希尔驾驶的是停在时代广场附近那种大型的游览巴士，里沃利巴士公司的。他很担心他的一位朋友，他来见我们也是因为这位朋友，这个叫多诺霍的家伙常常在他面前提起我的名字。多诺霍以前是个警察，我记得他好像是个身材魁梧的好家伙，服役记录优良。 多诺霍在你的公司工作吗？ 佩辛斯问，同时对这个故事无聊的开端心生叹息。 不是的，小姐，他大概5年前从警界退休，接下博物馆特别警卫的工作，就在第五街和65街的交叉口，不列颠博物馆。 佩辛斯点点头。不列颠博物馆是个规模不大但备受推崇的机构，专门收藏展出古英国的手稿和书籍。他曾陪雷恩先生去过几次，雷恩先生也是那儿的赞助人。 多诺霍以前和我父亲常在一起，我从小就认识他。 他出事了？ 佩辛斯问。费希尔拨弄着帽子， 他， 小姐，他失踪了。 啊， 佩辛斯说， 爸，好像你更适合来做这个工作，一个老老实实人人尊敬已过中年的人失踪了，通常都是为了女人，不是吗？ 啊，不，不会的，小姐， 巴士司机说， 多诺霍不会的。 你通知寻人部门了吗？ 小姐，没有，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如果我动不动就大惊小怪，老多诺霍会不高兴的，你明白吧，萨姆小姐。 费希尔语气诚恳， 或许没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非常奇怪。 的确很奇怪， 巡官说， 佩蒂，事有蹊跷。费希尔继续说，把你告诉我的话讲给萨姆小姐听。 费希尔讲述了一个古怪的故事，一群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的教师到纽约一边度假一边学习，他们向里沃利巴士公司租了一辆大巴士，请司机带他们逛纽约市。他们事先就写信过来安排好了路线，费希尔负责为这群人开车。昨天星期一，他们中午准时在起点巴士公司上车，就在百老汇大街旁的44街，最后的目的地是不列颠博物馆。